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要讲一个朋友的故事。她是一个女孩，然后她网恋奔现了。可能很多人觉得网恋不靠谱，包括我和别的朋友，一开始也都劝他一定要谨慎，甚至后来他们第一次见面，我们还偷偷跟踪了一会儿。但是现在他们真的成为了现实中的情侣，那个人也从一开始被我们怀疑，到现在变成了我们现实中的朋友。这让我觉得，可能之前我确实存在太多的偏见。只能说缘分这个东西真的很神奇吧，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在网上交友能注意安全。毕竟在有人网络奔现的同时，网络诈骗也是一直存在的。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这城市花灯初上，多两个人悲剧散场，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湿了眼眶，不回头，两个方向，流着泪的破碎脸庞，仿佛我们昨天又重逢。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最后一次相信地久天长。想想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毫无疑问，爱情当作信仰，可是生活已经是另一番模样，我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3分，58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好久不见，一个星期的时间，不知道这一周近来可好啊。先来说说我们的收听收看的几种方式。如果你想选择一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那你可以选择收听锁定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并且在上面还可以给我们留言。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在花椒找到活力982，在上面就可以跟我们及时互动留言了。不知道今天来到 十点答录机直播间的你们有多少是星期一到五的忠实粉丝老听众。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诶，到周六的时候可能在期待那个戴眼镜帅帅的男生出现在直播间里，结果却换了一个女生。因为晚上的这个十点答录机的节目可能更多的是音乐的分享还有情感的表达，所以其实我觉得男女搭配还蛮好的。因为这样的话，如果你是男生想听听女生视角，或者你是一个女生想听听男生的视角，又或者是我们是同性别，但是可以去听听其他人，或者是像一个闺蜜在聊心事的感觉，我想一定可以找到你想要的样子。先来听首歌好了，这第一首歌就是要给自己的歌，来自李宗盛。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想得却不可得，但是我知道，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春天总会来的。没有多少人不喜欢春天吧？觉得北京的天气非常的神奇，今年一个月的时间，差不多从三月初到三月底，今天是3月31号，三月的最后一天了，感觉一下子经历了四季，在一个月短短的30天之内，最开始下了第一场雪，盼了心心念念的一个冬天的雪，在春天的时候却让人不期而至，不对，对，让人在不期待的情况下降至。紧接着又是高温，然后又降温，好像明天又要变成28度，一下子就有夏天的氛围了。所以说不管你再后知后觉，你也会意识到啊，春天真的来了。而春天这个话题，不管什么时候说，说多少遍都是个好消息。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讲春天的故事。虽然这是杰克唐的故事盒，但是这篇文章却是来自于苏更生的。一会儿杰克唐的故事盒为大家分享，先来点一下名，看到很多朋友进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比如说像阳光还有迷恋之吻、许仙、小溪、我好想、随缘、准啊，天哪，看到了，哼，我的同事还有楠楠、小溪，谢谢许仙的掌声，而且就是掌声在拍的时候，对，就会有一种这样的节奏感，看到上面蹦出来的字幕，嗯，谢谢大家。还看到了思彤，对，春天是个好消息。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杰克唐的故事盒，看看春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消息。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这是苏更生，来自苏更生的文字，写给诺顿先生。诺顿你好啊，春寒料峭，太阳真的暖和起来，走在路上有风吹过来也不觉得非常冷。这个春天来得猛烈，阳光好到带着夏天的味道，只是万物还没有都及时醒过来，还需要一段时间。春天嘛，就是给一切带来的好消息。你呢，最近还好吗？我看到有人说我总是在旅行，是，是这样的，假期已经足够多，我现在已经回到了正常的春天里，又开始变得很忙。我还看到有人问我，生活真的那么残酷吗？为什么好像总是不快乐？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只是一味的残酷，那也会很乏味啊。生活里有很多很酷的东西。我们谈论过世界的维度，其实复杂的世界里不会只有某一种东西呢，有残酷就会有温暖，有不快乐就一定会有不开开心。就好像有冬天就一定会有春天一样，这么简单的道理不要忘记。我们生活的世界如此多变，一定要让自己充满弹性，才可以迎接任何的伤痛和喜悦，让自己下沉，让自己上升，去赢，去输，去大笑又大哭，在任何时候可以反弹过来，在起伏中找到自己。 是在悲伤的想念你。我不是在悲伤的想念你，来自陈珊妮。我看到了有人送的太阳，哪怕是一颗小小的太阳，都会有大大的能量。而且我最喜欢的就是太阳了，总觉得有太阳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切都充满了光。来自苏更生的文字。诺顿先生，我偶尔会想，那些残酷的绝望的东西是不是其实在保护着我们呢？当我们极度不适，就有极度的驱动力寻找新的出口，一旦行动起来，或许会获得新的人生。任何痛苦都是有意义的，它提醒着我们什么东西错掉了，人并不快乐，于是我们就会调整方向，去做让自己开心的事。这样看来，即便是最糟糕的绝望，也不是毫无意义。人总是过于短视，又过于极端，很容易让情绪控制自己，这样不好。诺顿先生，你觉得是这样吗？我打定主意用最复杂的态度来审视人生和生活，做决定之前多做思虑，但也横冲直撞，又缓缓地捞起来某些东西。诺顿先生，我今天想跟你谈谈悲剧。悲剧就是注定会成为悲剧的东西，不具备任何偶然性和个体性。我们谈论了太多的人生和生活，大多数的时候，人们是缓缓地走向某种终结 由于走得过于缓慢，甚至让人有了永生的错觉。我们的生活中还有比这更接近悲剧的东西吗？诺顿先生，我想没有了。这让我长舒了一口气，太好了，死亡之外就没有太多绝对的悲剧，在生的范畴里，生活的每一天都可以向命运讨价还价。诺顿先生，我喜欢讨价还价，与一切事物商讨结果，向自己要一日开心，也向别人讨要几日欢喜。命运在送还悲痛，我又接着伸出手索要更多的快乐。人生无非如此了。那天在博物馆看梵高的画，他是一个温暖而痛苦的人，挥着画笔一笔一笔地刻下自己的痛苦，将剧烈的痛和爱凝固在颜料当中。命运对他迎头痛击，又给了他巨大的天赋，他应该多快乐和绝望呢？只是有点可惜，他没能学会讨价还价，输给了黑暗。这不好，对吗，诺顿先生？我们应该讨厌一切的必然，并且决然与命运交手。失去的一定能要回来，得到的也一定要还回去。在得失之间，我们要保持清楚，这不是与命运的决斗，而是和自己的战争。每个人都在和自己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诺顿先生，我希望烽火长存，永不止息。只有这样，我才会为自己要的多一点点的快乐，就是那么一点点，也让我们有了活着的成就之感。我们活着并不是只是为了走向死亡，而是为了活着本身。那些复杂的维度可以来得更复杂，我可以迎接更多的挑战，更激烈的战争，让他们在我的脑海中片刻不停。来吧，我不害怕。这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在日复一日的战斗里找到自己。诺顿先生，我写得太累了，甚至有些发抖，此刻的雄心或者将在一场睡眠当中消失殆尽，但是我也不知道这种勇敢还会卷土重来。你看，春天就如约而至了，春天本身就是好消息，对吗？ Counting to make first. 来自 Hello Safe Ride Long Lost Pen Pal， 很喜欢的一首歌，就像是一个久未谋面失散已久的笔友。如果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歌词，可以看到视频的话，会看到他娓娓道来的那种状态。给久未谋面的朋友写一封信的话，你会想告诉他些什么呢？哪怕这封信你可能根本就不会寄出去。嗯，说到信，我想起来好几个跟信有关的电影和书，比如说前段时间的《解忧杂货铺》，不知道大家看的是书还是电影还是什么版本。还有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电影，可以推荐给大家，强烈推荐，叫《Mary and Max》，应该对，就是这个名字。Mary 就是玛丽，玛丽和马克思，他们就是一对笔友。因为在刚才看这个 MV 的时候，说实话，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不太喜欢注意歌词，更多的是听整个的氛围，然后听音乐的旋律，听编曲，然后比如说可能零星的几个词句，歌词当中零星几个词句被耳朵捕捉到了，然后就会把它们进行无限的想象，按照自己希望的样子组合，所以可能没有认真的去看过整个这首歌它到底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但是刚刚和大家一起看完这个 MV 之后，就让我想起了 Mary and Max 这部电影，两个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人。有的时候当我们想要去劝慰一个人的时候，你跟他说别难过了没事儿，其实是无力的。所以只有当两个所谓同病相怜的人在一起，才可能可以彼此安慰，互相取暖。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今天的故事我们从春天开始说起，在一会儿我们的广告之后还会继续回来，别忘了有各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哦，比如 FM98.2， 比如花椒搜索活力982。那我们一会儿见喽。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还是杰克堂。刚刚说了几种方式还没说完，想要收听收看的方式有以下几种，比如说你可以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或者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找到我们，搜索微信公众账号 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了。刚才有网友说这个很专业嘛，对，设备很专业是吧，对，我们这边有就是你所想象的直播间的样子，看就是这样了。还有一个非常复古的黑胶唱片机，还有一个非常复古的，大家可以看到吗，那个小橘灯，然后把它露出来出一下镜，因为这其实对就这样，这个小橘灯，小橘灯就是我对广播的像是一盏指明灯一样，就会觉得这就是广播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也是声控，或者是你也很好奇主播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在什么样的空间说着什么样的话，用什么样的表情，那么欢迎你来用视频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络，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跟我们直播互动，让我看看原来你也在，我一个人在直播间也并不寂寞。谢谢许仙，谢谢许仙的夸赞，还有掌声，谢谢孔 S 炒鸡大黑牛等等等等，我看到你们了。还有很感谢大家的分享，比如说像既往不巴巴啾，好可爱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我们是从春天开始聊起的，怎么开始撸袖子。谢谢青海哥的一见钟情，对，现在觉得因为其实以前完全没有镜头感，现在依然也不是特别好，因为以前作为电台主播可能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姿势和表情，会不太关注那个可能会看到我的你的眼睛，但是现在好像是一种不仅仅要用声音的方式交流，还会有面对面的感觉，所以好像切换了一种模式，也很有意思，我会慢慢适应的。我们说到哪儿了，春天，春天，说到春天大家会想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说鸟语花香啊，比如说楼下的野猫啊，楼下野猫叫春的声音是吧，比如说，总之它代表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各种各样的开始。我记得之前的节目有说过，电影《立春》当中有一句算是独白，非常喜欢，说的大概就是每次到了这个季节总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我只想说前半句，后半句嘛我们自行脑补。关于这个有可能会发生故事的春天，你准备好了吗？ Turn off the radio. Turn off the lights, you know. 听见了谁的痛在空气中不断跳动，有那么沉重。 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 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哦哦哦，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过我？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Turn off。 Don't 不要 Don't turn off the radio. Turn on the radio 是对的，打开收音机，打开收音机。我不知道现在的你选择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不管怎么说，就算你是收看，也是打开收音机的，或者说收音机的另一种打开方式，都是对的。而你之所以会选择在晚上22:40选择要收听一档广播节目，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有心事或者有思绪的人吧。非常感谢在周六的晚上，这么多种娱乐方式当中，你选择了来到十点答录机和我相遇。于是阿飞正传那个台词儿怎么说来着，我们就成了一分钟的朋友，半个小时的朋友，还可能是一个小时的朋友。这样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熟悉了。有点跑题，其实也没有。关于打开收音机思绪万千，刚刚的那首歌来自于韦礼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我们多少次会在深夜当中，夜深人静一个人的时候，冒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关于过去，关于未来，关于某一个人的揣测。揣测本身这种心情是很复杂的，你一个人就可以演完一出戏，整整一出独角戏。如果这个揣测当中有甜蜜，你会觉得温暖，但是紧接着又会觉得，但是到底会不会是这样呢？也许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然后又会觉得有点失落，然后在所有的已经过往的所有的证据当中拼命地去搜索那些爱或者不爱，可能或者不可能的证据。你有没有？我们今天的故事是从春天开始聊起的，但是春天只是个引子，我们要聊的远远不止于春天。就好像三月的北京的三月，这个春天有那么复杂的气象，从雪到风到太阳到乌云到降温到回升，这样的起起落落，春天或者秋天才会有，它是阴晴不定，没有办法去把握的。但是因为这样的阴晴不定无法把握，你又会觉得它很有层次，很丰富。说了半天情，这个时候应该进首歌，然后把这样的情绪再延续多一点。其实喜不喜欢 爱不爱，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情绪纠结。我们可以说，那是你一个人的事。我喜欢他，我喜欢你，这是我一个人的事。And I love you so. So, the people ask me how I've lived till now. I tell them I don't know. I guess they understand how lonely life has been.But life began again the day you took my hand. And yes, I know how lonely life can be. The shadows follow me, and the night won't set me free. 微博上有朋友私信给我很多类似的关于，比如说我喜欢一个人，但我不知道怎么才可以放弃他，或者是喜欢和爱到底有什么样的分别呢？于是我就答应了这个朋友，是要做一期和这个有关的话题。 但不是今天，放在明天。对啊，春天不就是一个谈情说爱的季节吗？所以今天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引子，明天再来好好聊它好了。但是既然把它抛出来了，就很想说一说，当你去问我怎样才可以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要先去接受你喜欢他的事实。就好像刚才苏更生写给诺顿先生的那封信，他提到了什么来着，啊，转变，好像是，我当时有做记录，对，我在一边看的时候一边写一写读后感。关于转变，转变是需要有契机的，即使一件事情我们再知道它是对的，所谓的应该，比如说我们知道应该要多运动，应该要多吃健康食品，应该要不啦不啦，很多很多，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应该啊。当然我们有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专家，这么多所谓对的事情，成功哲学等等等等，但是如果那件事情只是你头脑当中认为应该，可能还没有到那个转变的契机。那么什么才是那个转变的契机呢？首先你感觉到好像有一个地方不太舒服，哎，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了转变的契机。于是我想说的是，当你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当你有那种起起伏伏的时候，当你没有那么开心愉悦的时候，把它们当做一个转变的契机。因为那种难受会让你停下来看一看自己，因为那种难受会让你停下来去审视一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你停下来了，然后发现了问题所在，你说我想要改变它。但是一个跟你这么久的如影随形的东西，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可以被你赶走呢？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要想改变一件事情，首先你得先要接受它，看到它，大概就是这样吧。说了太多的鸡汤，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我很喜欢，是一个叫棋子弹的少女写的《过期少女置换录》。哼哼，关于未来我们有很多的幻想，那又怎么样呢？ 没有偷瞄过那谁，怎么知道眼神怎么飞？没有靠近过他所谓，怎么掉山水？不知弯道无法呼吸，喉咙磨不对，那次一场才知道知己中最美。哎哎， 来自曲子弹。让我想一想，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要把它调到哪里呢？好，决定了。刚才有人质疑我上班时间玩手机，对，不是的，就是我在看微博，非常认真呢。对，因为我要把那个刚刚我说到的那个朋友的问题找出来。他说，喜欢和爱的区别是不是喜欢在于喜欢本身，而爱是全心全意的付出，不求回报。当然这是一个问号。哎呀，爱情喜欢这样的千古难题，什么时候讨论？为什么大家还是乐此不疲的讨论？就是因为什么时候讨论它都会没有固定答案，但是每一次在讨论的时候大家又都会兴致勃勃。所以啊，这就是我们明天的话题。如果你也想参与的话，关于喜欢和爱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如果你也有想要说的话的话呢，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在这边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呢也可以在活力982当中啊，在花椒上面找到活力982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当然如果你想来一个长篇大论，或者是想深思熟虑然后再得出答案的话呢，也欢迎你写一封长信给我，短信就好了。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节课堂，块有儿化音，所以是六个字，私信给我告诉你的答案。好，最后一首歌，之所以选最后一首歌是这首歌呢，是因为这首歌的名字非常合适作为结尾，来自李荣浩，就这样。这里是十点来不及，我是杰克堂，让我们明天再见。花椒的朋友们，看到你了。 不忍看你像个嫌犯，我就不再追问答案。沉默已经回答够直接了当，是我太常让你失望，不够贴心这个下场和背叛无关，就这样，就这样，你不就这样。